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歌飞扬，欢迎你的如约守候，我是刘慧。下个月我们就将迎来期盼了一年的春节，时间就是这样飞奔着，我们总是时刻关注他，渴望着实时监控他，试图挽留他，连最近非常火热的小游戏跳一跳里也都会不时的来一块小时钟来提醒你，可是他还是这样不经意的溜走了。今天我们就用歌声来和你好好唠一唠关于时间。南厂歌舞女警车好妹妹乐队为你讲述四季。 春天到了多美丽，鲜花开满地，小鸟叫不停，飞过青草地。夏天到了多美丽，大地穿新衣，虫儿叫不停，微凉的夜里。秋天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落叶飘不停，让我想念你。冬天到了多美丽，雪花落满地，大雪下不停，河水结成冰。 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耳边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萨顶顶带来的一首《天地记》，讲述的是佤族的古老传说。创作的动机呢，是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佤族的公鸡舞。这个传说我曾经为你讲过，说的是佤族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山洞里，而天和地是被一棵树连在一起的。人们无法走出山洞，无法看到更为广袤的风景。那之后呢，有一只公鸡把这棵树给踹断了，人类也就得到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天地。这里是歌飞扬，今天我们要在一组歌声里和您一起来感受时间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从远古回到当下，在寒冬来体会情谊所能带来的温情。有请江涛带来这首好久不见的想家的时候。 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被酒和奶茶酿成了歌。马背上的家园，因为你而辽阔，到处传扬你的恩德，在牧人心头铭刻。深深铭刻，啊， 歌坛的叛逆大叔腾格尔这些年真是没少折腾，出了几首单曲，而每一首歌都彰显着那颗年轻爱标新立异的心。不过如果撇开天堂蒙古人的话，我个人还是相当推荐他的一首来自张千一创作的《传说》，不露声色地为我们讲述着关于一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吉思汗。这里是歌飞扬，歌声里我们追古忆今，和您一同来感叹光影的流逝。这个岁末年初，令很多人感叹时间流逝的事情很多，其中一部电影真的是大张旗鼓，《芳华》。音乐响起，时间好像立刻倒转，随即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芳华岁月。在这一点上，估计很多人都会认同冯导的选择，韩红的这一版还是堪称经典的。好了，刘辉邀请你，我们稍后见。

四季，华强女高音吴碧霞联袂流行歌手庞龙演绎的一首歌，很动情，很走心，没有太多繁复的装饰堆砌，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细数光阴流转里的那些值得我们铭记的细节。歌声里有四季的流转，可是音乐传递出来的情意分明没有变。时间为每一个有心人找到了最棒的纪念方式，在一样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实现梦想的途径，只在于你是否关注了它的存在。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今天要与各位来感受歌声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首歌绝对会让我们想起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作《西风颂》，其中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被人用的是不计其数。我想这其中的用意也是不言自喻。即便身处像现在这样的寒冬，只要心中有光，便会闻到春天的气息。崔娜，春去，春又来。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山里的野花又在悄悄绽放，想来想去重复着花开花落的传说。面的歌声，歌里的琴声还是那样悠扬。荡来荡去，弹奏着情到深处的故事。 谢谢汤子欣带来这首《重归人未还》，是不是有很多怀旧的色调？好了，时间来到现在，这个当下有一首创作歌曲以通俗接地气的语言描绘出了老百姓对于习主席来到村里的期盼和喜悦，配上了活泼欢快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刘一珍与王宏伟的对唱《习主席来到咱村里》，高亢不失灵动，很有时代感，唱出了老百姓对于习主席的热爱和拥护，表达了人民群众在党的带领下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同奔小康的美好生活。好，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擦擦地，小米它熬得黄冷冷的，不知道谁们要来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咱到了村口看看去。 家真真看看没人影，见喵喵见不到心坎里， 左等等右等等还不见你，原来 还是起得太早了。 大红公鸡喔喔啼，大红花母鸡咯咯单叫， 远远的听见汽车响，转过了山路急当当弯， 绕过了哥俩俩走进了村， 听见一阵阵脚步声，走到了家里人人习主席，我在电视里见过你，您和电视上一样样的。 呀呀呀，急得欢喜，习主席来了，咱们村里房子里面发光哩。 呀呀呀，谢谢你。温还有温暖好自己，就像邻居暖心地，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老百姓生活你操心哩。咱这里的鸡不收入的，你在过农村你知道的， 扶贫攻坚政策好哩，山上种了种北山，等树长高了您再来看， 李家的稻谷张家的米， 地里抽庄稼浇过满泥， 刚抬杠井水只温饱主席呀，自从你来了咱们村里，俺们去地里不断甜蜜，浑身上下吃不完的鸡，像你那电视上看 村里，俺们去地里不等天明，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儿，想你了电视上看看你，千里的行程万里路，咱们老百姓跟着你。 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在天边

是他。